啊，法师慈悲，各位居士慈悲，啊，阿弥陀佛。啊，上一次上课的就是比较难一点哈，是比较分析那个道理的，就比较难一些。好，我们现在是讲到四真实里头的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那么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就讲到说它的所缘境啊，清净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啊，就是四圣地。然后呢，我们解释四圣地呢，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四地十六行啊。四地十六行这边第一开始呢，啊，讲苦地。那么苦地以无常行、苦行、空行、无我行，啊，四行来解释苦地。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解释无常行。这个无常行呢，以五行来解释无常行。第一个讲变异行，第二个是灭坏行，第三个是别离行。第四个是法性行，第五个是和慧行。这个变异行呢，跟灭坏行呢，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上次是解释了灭坏行。那么在解释这个变异行跟灭坏行呢，就引入了正成道理的三量，啊，从智教量、现见量跟这个比量，啊，来解释变异行跟灭坏行。在解释变异行的时候呢，我们解释就是在一段时间，你观察在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这一个法它有产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叫变异行。可是从变异行呢，我们会想这一段时间它是变化了，但是它是不是在一刹那一刹那之间，它是属于什么？是一样的，就好像这个原子的观念，啊，所有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们都是由基本的原子构成的，啊。那么呢，讲到灭坏行呢，它就破除了，啊，这个观念。也就是法在最短的一刹那之间，它还是在变化当中的，啊，它还是在变化当中的。也就像这个河流一样，你表面看这个河流它在流，好，很稳定的在流水，可是呢，它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当中，啊，你不能说它有一个实在的刹那，这个河流的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灭坏行它主要的是要讲到，要让你了解到是说，即使在我们认为的最短的时间，它还是在变化当中的，啊，那么这个是比度出来的，啊，我们现在在外面学习，啊，有的法门叫做毗婆舍罗的法门，啊，在外面有学这个法门。那么他讲的毗婆舍罗的法门，如果你根据我们上次讲的变异行跟灭坏行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集中在我们讲的内生变异的第十相跟第十一相，观察他的受的变化，观察心的变化。所以呢，他会比智教量只学习智教量的时候呢要深入一些，啊，因为他不是只有尽性真上座椅，他从这边的观察也产生了现见量的这个真上座椅，所以他会比较深入。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说我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刹那生灭的话，那么这就是谎话，这就错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刹那生灭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觉慧分析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冥想出来的一个东西。在解释的当中，为了跟各位解释，所以建立刹那生灭的这个观念，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刹那生灭的这一个实在的东西存在， 只是如幻法的显示而已。所以我们用观察是不可能观察到什么刹那生灭。有人修定，他说：“哦，我观察到最后啊，色聚现前。如果你观察到色聚现前，你认为有实有的色聚的话，那你还是不能够什么破除这个妄见。你观察到色聚现前，你要知道，色聚现前的时候就没有色聚的存在，这个时候才能破除什么妄见。”你只有执着还有那个色聚在，那你还就等于是执着有什么有分子有原子是一样的。所以学习了佛法以后，你要用好，你在外面学习听到这些法门，你要比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好，从这三量我们就有执受安置成立好，你必须要成立，要建立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才能去比对，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他讲的是在什么程度。好，是就近法门呢，是方便法门。那你说他也没讲错，他的确是什么 Vipassana， 的确是毗婆舍罗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就近。就近一定要用到什么比量，到最后还是用你第六识在定中的时候做这种比量的分析产生的空相，来引发你的什么根本无漏智的种子现行。是这么样一个程序。那么上次呢是讲的比较难一点，好，我们做了分析，讲到灭坏无常的分析。那么今天呢要讲到这个别离行，好，第三行别离行。但在讲解别离行的这个好，就是第七页最后一行别离行，好，然后你就跳到第八页。但是在讲解今天的课程之间呢，我要把上次回答的一个问题呢再讲详细一点。好，上次那位居士问到说，这个法的一刹那一刹那，能不能讲说第二刹那的法的升起来灭掉了第一刹那的法？那当时回答是不可以了，不可以这么讲。那么我现在再提出两个命题呢，把这个又解释得更清楚一点。第一个命题就是说，我们讲阿罗汉他现在得到阿罗汉的时候是什么？由于一涅槃，他的身体还在，但是呢已经证到了空性，已经把烦恼灭尽了。那等到他最后一刹那，这一生最后一刹那显现，那下一刹那他的生命结束了，他入涅槃了。好，如果你说第二刹那灭掉第一刹那，他下一刹那入涅槃的时候呢就没有心了，也就是没有法的升起了，是不是没有法的升起了？那你他既然没有法的升起的话，你就不可能灭掉你前一刹那最后一刹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说第二刹那灭掉第一刹那是合理的话，你最后一刹那就不能灭掉，所以你就什么不能入无余涅槃，你就必须有余涅槃永远的持续下去，那就没有无余涅槃这一个名词了。所以呢，从这边来讲呢，你说第二刹那能够灭掉第一刹那是不合道理的。好，这是一个讲解。那第二个讲解是什么呢？得圣道的友情出果的时候，好，他还会有思念的时候，他不是永远都是在什么在后得智，他会思念。好，如果前一刹那他是在后得智里头，后一刹那他思念了，那你说后一刹那能够灭掉前一刹那思念的时候，就是什么是有漏了。那前一刹那是什么？后得智是无漏，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漏法能够灭掉无漏法，所以呢，有漏法就是无漏法的对治性。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啊，佛就不可能成就了。为什么？佛就可能变有漏了嘛？因为有漏法能够对治无漏法嘛。那实际上来讲，是无漏法是有漏法的对治性，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命题来讲的时候呢，如果是第二刹那能够灭掉第一刹那，那就不可能有圣人思念这件事情。但是圣人这件事思念的这件事情是经书里头有讲到的。所以从这两个命题就知道呢，说第二刹那法跟第一刹那法升起的时候呢，不是第二刹那灭掉第一刹那，而是法在升起的那一刹那它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它就自然灭坏了。那么下一刹那的法呢，它的因缘和合它自然现起，同时它不能延续到第三刹那去， 它也在那一刹那现起以后呢，就自然灭坏。好，所以这样子解释就比较清楚一点，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讲别离行。无常行有五行，我们已经说了变异无常跟灭坏无常，现在说别离无常。云何复由别离行故，观无常性。好，怎么样由别离行来观察诸行无常呢？为一内外二种别离，因知诸行是无常性。我们常常说爱别离苦，好，那么现在呢，就由内别离观察有情自身的别离性，啊，跟外别离呢，就是观察有情所拥有的我所财富的别离性，而了知诸行无常。啊，第一个，一内别离无常性者，啊，先从内别离来说明诸行无常。未如有一，先为他主，非奴非使，能自受用，能驱役他做诸事业。我们有情哈，执着我们内生生命体的执着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执着是什么呢？就是执着有主宰性，能够做主。啊，我们现代的名词讲就是什么？有主权，啊，拥有主权。未如有一，先为他主。就譬如有一个人，他以前是一个什么呢？团体的领导人，啊，他是主，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在团体中，他能为大众做主、做决定，非奴非使。这个奴呢，就是供人役用的人，啊，被人役用的人叫做奴。使是使唤，哎，就是这个人是做主的人，不是被他使唤役用的人，啊。能自受用，他能自己决定要做的事。什么东西要接受，什么东西不接受，啊，什么要利用，什么不要使用呢？他都能够自己做主决定，啊，所以说是非奴非使，能驱役他做诸事业，啊，就说他有权利呢，驱使役用别人替他做各种的事业，啊，这就是一个做主的相貌。比于后时退失主性，非奴非使，啊，非奴使性，转作他奴及所使性。彼呢，就是这个做主的人呢，于后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退失主性，啊，他失去了这个做主的力量，在团体里头他不再是领导人了，不再做主了，啊，非奴使性，做主的人本来是意使他人做事的，现在不能再意使他人了，转作他奴及所使性，他不能做主了，现在团体里有了新的做主的人，新的领导人呢，他转而替新的做主的人做事情，被他人所役用了。与主性等名为别离无常之性。他本来从前是可以做主，能够役使他人的，啊，到了后来呢，失去这个做主权，反而被他人役使，啊，就从这边内别离来观察诸行无常，从这边观察诸行无常，也就是你的主宰力受到了影响。啊，本来是可以主宰的，现在不能主宰了。我师父讲到这边的时候，他提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寺院的住持要特别注意这个别离无常这件事情。啊，这个我的感受就比较深一点，因为我做过住持嘛，啊，现在卸任了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住持的时候，这个寺院的，啊，整个的行政都由你来负责嘛，啊，你讲话算话，啊，要怎么做都由你决定。那等到你卸任住持以后，新住持上任了，那新住持有他的想法，他的做法，那你就要跟随新住持的做法去做，对吧？那你的想法如果还没有消灭的话，你就很难过了，啊。那么这个在民主国家可能好一点，好像美国的话，他的总统新的总统上任，旧的总统就不讲话了，啊，像现在奥巴马做总统，布希就不讲话了，啊。可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帝国哈，这样子过来，每一任皇帝，我看我观察了一下，大概都是在死后哈，或者死的临终的最后一口气，才把权力交出来。哎，才把权力交出来，啊，为什么？啊，就是这个主宰力，就是要主宰力，这主宰力是很厉害的， 在我之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在讲的就是说什么，一个寺院它的风格都由什么住持来做决定，都由住持来做决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么我观察一下，就是现在不只是台湾，就是说整个佛教界来讲，一般说来比较基层的，就是在佛教的事业里头来讲比较做基层的这一方面来讲的寺院是比较多比如说做法会做一些慈善事业这是比较多的。那么本来这就像一个金字塔形一样，基层它是比较宽广的那么像上面就是呢，第二层呢就是办佛学院，这一方面也有那么慢慢的向上，那再走修行的路线的一直往上。那基本上来讲，法云寺的地位定位是定在什么？是在佛学院上面这一个阶层不只是佛学院，它也要依照 佛法的教导来学习来修行，所以它是排在就是说这个基础上面来讲的。那这样子的话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少的那么你要支持这样子一个佛学院，你下面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基础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很感谢说什么这些做法会的寺院这些做慈善事业的这些寺院，为什么？因为有他们做基础的时候，才有很多人来学习佛法接触到佛教，那么这样才能够支撑这佛教的上面当然上面会变小，但是呢没有这样子的底盘做支撑的话，那上面也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呢也应该感谢这个下面这些做法会的寺院但是我们也不以此为满足也就是说，虽然下面普遍做这种事情呢，但是呢一定要支持上面继续学习佛法，继续走上解脱的道路这一条。那么这个是由谁决定？由住持决定。所以住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的一念就可以决定这个寺院要走哪一条路。那你要支持一个像法云寺这样子的寺院的话，做这个住持的时候他是很辛苦，他比较辛苦那如果他的观念改变了，说法云寺现在要开始走比较接种的路线的话，那么就要往下移了从这金字塔上面就要往下移了。那这样很可惜，是因为是说在做这些事业的人，法云寺现在在做的事是比较少的，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住持的位置很重要。所以说希望大家不管谁做法云寺的住持如果他继续走这个修行路线的话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多支持法云寺。那么这个是从内别离呢观察诸行无常。第二个从外别离就是说依外别离无常性者，依照外别离来说明诸行无常，为现前有资生财宝，先未变异，未为别离无常灭坏。这个人现前呢，这个现前就是现在当前他有资生财宝，他有很多滋养生命的用具跟很多的财富一般来说我们讲就是很有钱这个人很有钱。我们英文常说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but money is the only thing钱不是所有的一切，但是钱是唯一的。所以财富对友情的我所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刚刚讲内别离讲，对于主宰来讲内别离是很重要的，那么呢对于我所来讲财富是很重要的。我上次看一个那个书上面就想，断人财路断人衣食如杀父母所以我们友情对于钱财财务来讲的执着性是非常强的。先未变异，未为别离无常灭坏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拥有广大的财富，先未变异一直都很有钱有财富，未为别离无常灭坏，他的财富没有失去财富没有和他别离。后时为王盗贼 非爱及共财之所劫夺。但是呢，很不幸的呢，后来他失去了财富，啊，为王所劫夺。王是指国王呢，就代表政府，现在就是政府，好，跟这个官僚体系。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台湾来讲的话呢，还加上民意代表，啊，因为他们用手段呢，可以劫夺我们的财富。劫夺的话就是说违反你的意愿而强迫取走你的财富，这个叫劫夺。第二个是由盗贼劫夺，啊，当面强取叫做盗，啊，背后偷取谓之贼。那盗贼就是什么呢？偷取，啊，抢走你财物的人叫盗贼，啊，为非爱之所劫夺。非爱就是有仇恨的人，这个有仇恨的人呢，他算计你，啊，取走你的财富，啊，或者共财之所劫夺。什么叫共财呢？共财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是把你的财产给共了，啊，我们以前讲共产党，啊，把你的财产大家共同分了，这是共财。第二种是说和你共同拥有财富的人，然后呢跟你一起开公司，共同拥有这些财富，然后他用一个方法把你从公司里踢走，然后呢这公司归他了，把你的钱财取走了，这个也叫共财之所劫夺。啊，比如说你本来有财富呢，现在被别人劫夺走了，或由恶作家行失坏，或方便求而不能得。这个恶作呢，就是由过去世呢造作了不善业，那现在因缘成熟了，不善业的因缘成熟呢，你就要得到不可爱的这个果报。这个不可爱的果报呢，就是你现在拥有的财富呢要跟你分离，失坏了，被他劫夺走了。好，就是由过去业造的不善业，让你现在失去财富。第二个是由家禽，家禽就是说你现在是你造作了很多不如理的事情，好，这些事情让你跟你的财富分离失坏。好，所以一个讲的是过去式的业力，一个讲现在是你所造的恶行。方便求而不能得。当你跟财富分离以后呢，方便求呢，就是方便就是方法，你用了各种的求财的方法而不能得，都不能再得到财富。以前很容易就求得财富，好，现在你用尽了各种方法都不能求得财富。好，这个是由外别离而观察无常性，就是你的财物呢跟你分开了。好，如是等类应知是名由别离行之无常性。这个由内别离跟外别离来观察做主性跟财富的失坏，其实也就是一个是对治你的我的主宰性，一个就是对治你我所的什么拥有性。好，由此而知道诸行是无常，这个叫做由别离行之无常性。所以这个是观察诸行无常的第三项，也就是对治你的什么主宰性跟我所。所以它每一行从变异行、灭坏行跟分离行，他每一行都是在对治什么？对治我们的执着。所以佛讲法是有他的作用在那边的，他解释给你听就是在对治我们的妄执的，是有作用在那边的。那你又可以问说，为什么要由别离行来观无常，不由得到呢？你现在说我本来能做主，我现在失去做主了，那为什么不说我本来不能做主，我现在得做主了呢？这也是什么？这个不是别离行了，但是呢这也是变化嘛，是不是？那你要了解，我们人是这样子，人在痛苦的时候才会去学习，你失去了你才会反省，人在得到的时候很少反省。所以说富贵得学到难，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中第一个买乐透中奖了，有几个人反省说我不应该去买乐透，这是一种公众的赌博，赌博是不好的事情，不会吧？大概就很高兴的说我要去做，我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是不是？等你买乐透没中的时候，你就想这个是国家不太好，哦，还搞这个公众的赌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痛苦比较能够让我们反省，所以佛讲的时候呢，讲这份言就用什么让你痛苦的方式让你了解。好，第三行讲过了，现在讲第四行法性行，这是无常五行中第四行，由法性行来观察诸行无常。 云何复有法性行故，观无常性？啊，这个是提问，怎么样从法性行能观察到无常性呢？未及所有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世犹未合会，于未来世当有法性。前面讲了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这三种无常，于现在世犹未合会。变异无常有很多种，有些在这一世发生了，有一些变异呢，因为因缘不合合，这一世没有发生。这个是犹未合会，没有发生的就是犹未合会，因缘不合合。灭坏无常也是一样，在阿赖耶识中有很多无量的种子、无量法的种子，现在是有些种子能够生现行、刹那生灭、灭坏无常，但是还有很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什么没有因缘合合，不能现行。那么这个现行的呢是合会了，那么呢没有现行的这些呢还犹未合会。那么别离无常呢也是一样，现在是可能有内别离、外别离都不合会，也有可能内外别离有一种显现了，另外一种不显现，这不显现的就是犹未合会。现在是没有现行呢，但是不表示你没有这些业力存在。于未来世当有法性，现在是不发生并不是永远不发生，现在是没有发生的变异无常，你未来因缘成熟了就会现行了。现在是灭坏无常，它没有成熟的种子不能现行，但是未来是种子成熟了也会现行，刹那生灭，灭坏无常。对于别离无常，你过去是造了善业力量强，你今生得的享用这个可爱果，等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呢都没有享受完，你都能自己做主，你都是一直是团体的领导人，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你又拥有广大的财富而没有失去，但是呢你在造业的时候因为是有违法，不管你用多强的心力造业，你这个心力还是有限的，你用的心力有限，他得的果报就是有限的果报，所以你的善业的果报总是会享尽的，等你善业的果报享尽，在未来世的时候呢别离无常也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说于未来世当有法性，总是会发生的。这三种无常，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如实通达，如是诸行，于未来世当有法性。我们学习法性行的时候呢，有法性行观察无常，就必须仔细思维法性行的道理。虽然现在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没有发生，但是呢将来一定会发生的。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提出一个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非报不可？如果你做了很多坏事，你怕以后要受到恶报的话，那么建议你现在好好的学习佛法。你学习佛法以后呢，把你阿赖耶识里头恶种子消灭掉了以后呢，就不会受到果报了。所以这个业力是可以消灭的。说它不能消灭是什么？是就我们凡夫讲，你后来一定要得到这个果报。但是你学习佛法，你成了圣人，你成了就了阿罗汉，入灭以后，这些种子没有依持呢，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佛法它提供了一个什么？你可以逃离的路，你可以解脱的路。所以过去做了坏事没有关系，现在好好学习佛法。那么你说，我要广度众生，那也好，那你这些种子以后就是你度众生的本钱，你跟那些众生有缘，就可以利用这些种子，你去做他儿子，你去做他的什么，去做他的冤家，你就去度化他，然后呢能够成就。所以这些种子对什么，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要走菩萨道的话，这些种子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众生来讲，能够接受逆增上缘的不多，大根器的人能够接受逆增上缘，大部分都是顺的摸摸这个毛，他比较顺，他比较会听你的话，所以呢多跟众生结善缘，多跟众生结善缘，不要去违逆他，顺着他的毛摸，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慢慢地引导他，走上这个成功的道路。这个呢 如是等类名为通达法性无常。如果你能这样思维筹量观察三种无常的话呢，未来必然会和会。那么对这样道理能够认可，就是通达了法性无常的道理。这是第四行法性行。第五行和会行，就是无常观的第五行呢，由和会行来观察诸行无常。云何复由和会行故观无常性？提问：怎么样从和会行来观察无常呢？未及如是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世何会现前？刚刚讲法性行是说现在是它没有现前，那么你未来它会现前。这个和会行呢，就是说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呢，它在现在世它和会了，因缘和合它出现了。如实通达如是诸行，于现在是现前合会。好，这三种无常现行了，如果你在那边一直抱怨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没有作用。好，所以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讲，这三种无常现在现行了，你就要了知这三种无常现行了，利用机会以三量正成道理的三量来观察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这样你对诸行无常的道理就能够什么执守安置成立。所以要利用机会，学习的人是利用机会的，不是一直在抱怨说这个东西又发生在我身上了，多倒霉多倒霉，不是，发生了你观察它，你观察它的无常性，来增强你对于诸行无常的什么增上作意力。如是等类名为通达和会无常，这就是和会行的结文，就是由这样子呢，和会行就通达了无常的道理，诸行无常的道理。比喻如是内外诸行五无常性，由五种行如其所应作意，修习多修习故获得决定。这一段文呢，就是结束这个苦地中无常行的结束文。比就是学习无常观的人呢，于如是内外诸行五无常性，好，他要学习从内外诸行，内就是指内身了，也就是有情世间了。好，外是指外境，也就是气世间。诸行就是不论你的内身或者外境呢，都是有为的生灭法。要从这有为生灭法中观察五种无常性。怎么观察呢？由五种行如其所应作意，修习多修习故获得决定。有五种行，就是从变异无常性、灭坏无常性、别离无常性、法性无常性、和会无常性，由这五种行呢，如其所应作意修习。好，前面我们学了这个《瑜伽师地论》教导的五种无常行。好，清净的经论，清净善有听闻正法。你学习了经论，这个就是清净善有听闻正法了。现在要如其所应作意，这个就是如理思维了。要如同你所听闻的正法来思维来作意，这才是如其所应。不要自作聪明改变，觉得我很聪明，我可以走更快一点，自己又创造一些东西出来。第二个呢，不要听恶知识的话，他跟你讲怎么样你就随着他的话去做，不要，你要随着经论，要佛菩萨的教导来做。所以要如其所应作意，修习多修习故获得决定，这个就是法随法行了。修习就是修正练习，我们听闻正法以后，对于法义的领受可能会有误差，因为你刚听闻嘛，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所以你要多听多闻。好，多听多闻当中呢，你要什么思维，发觉错误就要修正思想。那么在如理思维的时候呢，刚开始可能不够熟练，所以要多练多习，熟能生巧，经过你重复的修正练习，就会对诸行无常道理获得决定的认可。意思就是我们学习了刚刚听闻了佛法这一段以后呢，你要回去再听，多听闻多思维它的道理，经过你不断的练习以后，熟练了以后呢，你就对这个什么可以认可了，也就是你经过了什么三量的学习以后，重复的学习你才能够得到认可。好，由自教量的尽性增上作意，由现见量的什么现见增上作意，由比量的比度增上作意， 你经过不断的练习以后，最后你对于诸行无常这件事情，你获得了一个认可，获得一个认可。不过刚刚讲到，就是说要如其所应的去作意，这边刚刚讲说不要听恶知识的话，其实讲这句话是白讲。为什么？因为大家在听的时候都认为说，你听他话的时候，你都认为他是善知识，你才会听他的话嘛。没有一个人你说，哎，他是恶知识，我要听他的话，没有嘛，对吧？所以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你要多学习根性经论，多学习以后，你建立了你的系统，你成立了以后，你听别人讲话，你就知道他是在哪里讲，他讲的是正确是不正确，这时候你能判断，你才知道他是善知识，他是恶知识。那这个时候恶知识也变善知识，为什么？你就可以当做逆增上缘了。如果你没有系统的时候，别人讲你只能照着他的去做，所以你根本没有能力判断谁是善知识，谁是恶知识。所以还是跟各位讲，就是要根据经论重复的学习啊，修习多修习故获得决定，哎，就是这么重要。如是由正成道理及修真上故，于无常行得决定矣，从此无间去入苦行。这段文就是结束无常行，好，开启苦行。如是由正成道理及修真上故，于无常行得决定矣。对于诸行无常的道理，我们以自教量、现进量、比量来检验正成是正成道理。正成诸行无常的道理以后呢，要修习多修习，好，这个就是修真上，解释修真上，这样对于无常行得到决定，从此无间去入苦行。对无常行得到决定以后，你要立刻不间断的进行学习苦行的观察。这个讲到就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每次毕业典礼以后，大家就要来个毕业旅行，对不对？这边跟你讲，你对于无常性得到决定以后，你要立刻不间断的学习苦的观行。不是说我现在毕业了，然后我们到印度去什么走一圈参观一下佛教圣地，不是这样子，是你要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去参观那个是对什么呢？那不是对修行人讲的，那是一般学校的毕业来个毕业旅行。法云寺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大家忘掉了师父的教导。我们1996年的时候，第一届法云寺毕业，啊，九九年毕业，当时居士们就非常慈悲的安排了我们到印度去参观，啊，都安排好了，啊，居士钱都募好了，啊，最后一刻师父说不去。啊，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去看一看佛的圣地很好啊。啊，为什么不去？因为不正寻思嘛，国土寻思不是吗？你到那边去看，又看什么呢？那是国土寻思嘛。哦，我到云冈去看石窟，哦，到大同去怎么样去看，有什么好看的？看的是经论。因为什么？它能够帮助你，你观察无常，你观察苦，能够帮助你解脱。你到那边看，能帮助你解脱吗？可能激发一点你这个什么想要学习佛法的心，但是这是世间的经论的教导是不可以间断的。你中间间断了，你要从头再来。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你，无常心决定以后，马上进入学习苦心。这个是学习的态度，这是佛教导学习的态度。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苦行的学习。好，苦行由三行所设，好，就是不可爱行、劫富行、不安隐行。苦第四行呢，第一个是无常行，好，无常行观察以后进入第二行苦行，由苦行来观察苦生地。苦行由三个方面来观察，就是不可爱行，也就是苦，劫富行就是坏苦，不安隐行就是行苦。那么第一个我们解释不可爱行，好，先解释不可爱行来观察苦地。做事思维，如是诸行皆是无常， 是无常故，决定因是有生法性。做事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学习苦行的人呢，我们要这样的思维观察，不可爱行。如是诸行皆是无常。好，前面无常行已经观察决定了，一切有为法的诸行呢，都是因缘生灭法，所以它是无常法性的。是无常故，决定因是有生法性。因为无常，所以必然是什么？这个法必然是什么？本无而有，有以三灭。好，我们讲的刹那生灭，本来没有，因缘和合而有，这个就是生。生刹那之后呢，不带因缘，自然灭坏，这个就是灭。必然是先有生才会有灭，如果没有生，也就没有灭，对吧？那么诸行现在说已经现行了，那么就代表是什么？有生了，所以说是决定因是有生法性。前面已经解释过，生灭是有什么三种生灭：刹那生灭、一期生灭、大期生灭这三种。如是诸行，既是生法，即有生苦。如是诸行，就是这些有为法呢，既是生法。这里强调的是一期生灭，好，在这边强调的是三种生命里的一期生灭，就是我们的一期生命体，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期生命体，即有生苦。一期的生命体生起来以后呢，就伴随着有生苦，生苦就有五种相貌，《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一以五种相来解释生苦，就是我们出生到这个世间的苦。第一个相貌是什么？叫做众苦所随。如果你出生是在地狱里头，那么就是一向苦，因为地狱里都是苦，就一向苦。你出生在恶鬼中也是一向苦，虽然是化身呢，但是也有生苦。那如果你是什么胎生卵生的话呢，它也有种种的忧苦，所以是众苦随逐。你只要生在六道之中呢，就有众苦随逐你，只要一生就有苦。那你说天道没有苦啊？天道到时候我们讲到后面啊再看到。第二个，初众所随，我们众生在三界受生的时候，不管你到六趣里的哪一趣，你去投胎受生，生命果报体呢，都是以初众为自性的，就是你的生命果报体就是由于你烦恼种子随附着你的生命果报体呢，因缘和合就生起了烦恼。不管你生到哪一趣，你都是由烦恼生出来的。三界是以烦恼为主体的，所以叫做初众所随，由此而说生苦。第三个是什么呢？众苦所依啊。第一个是众苦所随，这边是众苦所依。你有了生苦以后，你就会有老病死苦等等的众苦的差别，所以说生苦是众苦的所依。你有生就有老病死，你天人的话呢，也有死苦在那边。天人可能不生病，好，可能不老，好，但是呢也有死苦。好，第四个是烦恼所依。你受生之后呢，你的心碰到了贪境之后呢，你的心就生贪；你遇到嗔恚的境界呢，你的心就生嗔；遇到愚痴的境界呢，你的心就愚痴。所以心常常跟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相应，心跟烦恼一相应的时候，烦恼的相貌是什么？就是不极静。所以呢，你的心就不会极静，身心不极静，身心就不得安稳。所以呢，它就是生苦。生苦的第五个相貌是什么呢？是不随所欲，离别法故。所有的有情生者皆有死，死就是离别法。你有了生命，你不想死也不行。死是一期生命的终极，不能说随自己的欲望说我不死。所以有生必有死，死苦了。所以不管你这生命体生在哪一道，你都要有受到死亡的苦。由此而说，这五种相来说叫做生苦。既有生苦，当知亦有老病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刚刚讲到生苦是众苦所依，所以有了生苦呢，这个下面的老病死苦、好，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呢，也就顺势而生起，依之而生起了。那我们解释一下这些苦。什么叫做老苦？老苦呢，也由五种衰退来说老苦。 第一个肾色衰退，那天讲到五十岁以后就算老，一些四谛论的定义。那我现在是在老的时候呢，所以看到这个特别受用。肾色衰退，什么叫肾色衰退呢？第一个头发变少变白了，所以呢就看起来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庄严了。第二个皮肤松缓而有皱纹的出现，也是肾色衰退。第三个呢，身上开始有黑色的斑点出现，容颜面色也就受到了损伤，有黑斑出现了。第四个呢，身体开始弯腰驼背，老了身体开始弯腰驼背了，行走的时候呢就会有喘气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有力量了。第五个呢是坐时伸手低曲，坐到那边的时候呢就累了，然后呢头跟身子就要弯曲，就要弯下来。第六个是站的时候呢觉得酸痛，甚至觉得累，就要拿个手杖来支撑着身体。这是第六项肾色衰退的第六项。然后呢第七个躺到那边的时候呢躺一躺就睡着了，年轻的时候躺到那边看电视能看蛮久，老了躺到那边看一看就睡着了。第八个身体迟钝不灵敏了，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反应这么快，迟钝不灵敏了，就很容易受伤。这个叫做肾色衰退，本来很庄严的，那么呢就产生了这八种不庄严相，这是劳苦。第二个气力衰退，身体的气力减损了，而且容易生病。这个时候呢老了以后呢雄心壮志也没有了，以前想要创业，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撞一大堆的事情，现在没有力量了，混得过去就好了，气力衰退了，这也是劳苦。第三个诸根衰退，诸根衰退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念力记忆力衰退了，第二个你的慧力，也就是你的理解力思维观察力也衰退了。这个时候呢你要修止也不行，修观也不行，都没有堪能性了。然后你的信静念定慧的善根也就不容易栽培了，年轻的时候听师父讲一次就记下来了，然后下去就可以给人复讲，老了听了回去再听两三次还记不下来，就是这么悲哀。所以善根的栽培也比较不容易了。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呢也都退化，不再明利，身体也衰弱了，这个叫诸根衰退。那我们的第六根，因为我们是身心互相影响的，所以身体衰退了，我们的第六识也受到影响，也变得比较不明利了。所以老了以后念力跟理解力呢都差了。第四个受用境界衰退，四大中的火大就衰减了，吃了东西不容易吸收，开始怕冷，对于五欲六尘的受用也没有力量了，以前很喜欢吃什么，现在是很喜欢吃，可是你买多一点我就吃不下去了，栗子你买一包我大概能够吃个五六颗了，以前买一包回来一个小时就吃光了，现在你买一包给我一个礼拜以后还在那边吃五六颗就吃不下去了，受用境界衰退。第五个受量衰退，就是什么越来你也知道你的寿命是什么接近终了了，身体慢慢开始败坏，也就没有力量再做事情了，也就是开始等死，受量也就衰退了。这个就是劳苦，有衰退五种衰退，讲老的什么苦。病苦，由于我们身体是四大所成的，所以四大相违的时候就会引发身心的不安稳，这个就是病。病苦也有五种，第一个身性变坏苦，身是指身体，性就是指心，四大不调和使我们的身心呢受到了伤害而变坏，就是身性变坏苦。第二个忧苦增长多住，由于病了以后呢你在那边呢就会担忧，所以忧苦就增长了，你时常心就住在这个忧苦上面，叫做忧苦增长多住。 第三个病苦是什么呢？与可益尽，不喜受用。生病了以后呢，平常喜好的境界都不喜欢享用了。啊，平常喜欢吃的，生病以后呢，也没有胃口了，也不想吃了。啊，平常想听音乐了，生病以后啊，听音乐就觉得啊，怎么搞的，那么放的那么大声，好，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对于可益的境界呢，就不喜欢受用了。啊，这也是病苦之一。第四个病苦是什么呢？于不可益尽，非其所欲，强受用故。病了要去看病，啊，医生给你开药，哎，良药苦口，药没有那么好吃的，哎，所以呢，要吃药，要休养，要打针，这些都是不可益尽。但是为了治病呢，只能勉强自己接受。啊，我们也都知道，很多药其实就是毒，啊，以毒攻毒嘛。所以呢，这个药下去，病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身体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对于不可益尽呢，非其所欲，虽然不喜欢，但是呢，为了治病没有办法，还要强受用，这也是病苦。第五种，能令命根速离坏故。我们的阿陀罗是能够支持我们的根身不坏哈，让我们的生命继续啊，就是我们的事能够支持根身。那根身继续呢，我们事也就能够依住。那么这个阿陀罗是直受这个根身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假名叫做命根，啊，所以这个叫做命根，能令命根速离坏故。如果病的因缘呢，使你的事它不再支持根身了，而离开的话，那么事一离身，身子就开始败坏，那就死了。所以病可能就让我们更容易的死亡，哎，这也是病苦之一。下面讲解死苦。死苦也有五种，离别所爱胜财宝故，哦，财宝很多是胜，胜财宝就是我有很多的财宝，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些财宝都带不走，哦，花了一生的心血来夺取了这些财宝，博到了这些财宝以后呢，一死的时候一点都带不走，哎，虽然棺材用的好一点，好，做的这个仪式大一点，可是你都不能享用，那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啊，你一点都享受不到，你说舍不舍得走的时候。第二个，离别所爱胜朋友故，哎，有的人喜欢交朋友，交很多好朋友，哎，年轻的时候一起打拼，一起创业，好，共同享用，大家兴趣相同，互相帮忙度过难关，对不对？交了很多好朋友。你死的时候呢，要别离了，好朋友都在身边，虽然不舍，但是呢，这一次你好朋友在旁边，没有一个能够帮得上忙的，你还是得走，还是得死，所以就要跟这些好朋友们分开了，所以叫做离别所爱胜朋友故，所以叫好朋友也帮不上你的忙。第三个，离别所爱胜眷属故，好，父母、妻子、儿女这些亲属都要分离了。哎，我们大家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啊，把小孩养大，养大以后呢还要赚钱，死了以后要留给他，对吧？这些爱胜眷属，可是你走的时候，这些胜眷属都不能一起跟你走，也都帮不上你的忙，你在那边死苦的时候，他也帮不上忙，哎，所以可以想一想，哎，划不划得来，这也是死苦。第四个，离别所爱胜自身故。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从小到大，哎，我们都爱惜保养，是说这个身体为我，对内高视，对外临他，好，爱惜这个生命体，每天要吃好的，要补，对不对？要各种的补品来补这个身体，要保养它，天天要洗，要擦，哎，要买化妆品。然后呢，等到你的死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你没有办法主宰它，就看着它慢慢的败坏掉，所以就要跟自己这个身体离别。你以前这么爱惜，你现在要离别的时候，你痛不痛？你痛不痛？想一想。第五个，于命中时备受种种极重忧苦，就是说你快死的时候，命中的时候呢，你想到以前，哎呀，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么多不善业，然后触恼了这么多人，然后心里开始后悔，开始惧怕，我会不会到恶道去？ 好，所以你看《瑜伽师论》里讲，做了不善业，临终的时候怎么样？门魔虚空，好，口吐白沫，哎，开始呼叫、嚎叫，好，就是这些恶法。这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苦恼？心里会有苦恼。那刚刚前面四种别离，要别离，你苦会不会有苦恼？你也会有苦恼，所以你就会受到这些苦恼的逼迫。真正说看得开，我跟你讲，你现在说看得开都是骗人的。等到你真的躺到那边的时候，你要开始要死亡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开，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我你爱啊，爱这个身体啊，所以才会有什么后有爱，以后的生命体才会出生呢。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生命体是非常的爱着的，对于我爱着，对于我所也是爱着的，所以死的时候是非常苦的，那个心是苦的。你说我能看得开，真的很难看得开。所以你现在就要练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放下，你到时候走的时候才比较自在。所以 死苦也有五种相。下面再讲怨憎会苦，它也有五种相。与彼会生忧苦故，彼就是呢和你有仇恨、你厌恶的人。这种人呢，你跟他有怨憎，相见的时候心中忧苦，对吧？你要跟你仇人见面，你说你苦不苦？不知道他会对你做些什么。第二个，自乏畏所依止故，你跟你一个有怨憎会的人相见面了，容易引发恶行，因为你心里不满，他也不满，那两个人见面就容易什么？起争执，起争执就可能引发恶行。有了恶行以后呢，就做出不如理的事情呢，那么呢，政府就会惩罚你。好，比如说你把他杀伤了，或者他帮你打伤了，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就会受到了惩罚，叫做自罚畏。你心中不畏这种罚惩罚，所以说怨憎会是自罚畏的所依止。好，第三个恶名畏所依止。好，同于这个自罚畏。你如果跟他见面了，有了恶行以后呢，别人会讲某某人啊，真是不合道理，看到人把人打伤，啊，流氓。所以呢，你的恶名留步，你心中不畏有这种事情，怕恶名留步呢，所以说恶名畏所依止。所以跟怨憎的人最好不要见面，能避就避。第四种，苦逼迫命中不畏所依止，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发生严重的恶行，可能会苦逼迫而死亡，心中有死味。好，你碰到他，他可能拿刀把你杀掉，你也可能是把他杀掉了以后呢，被判死刑。所以呢，有苦逼迫命中不畏苦来医治，所以怨憎会苦。第五个，越正法恶趣不畏所医治。你跟他见面了，做了不如理的事情以后，这个业力不是没有。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如果重一点，下一生可能就现行，就可能到三恶道去受苦。所以说越正法恶趣不畏所依止，就可能有这种苦，你可能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能够避免见面就避免见面啊，实在不行的时候最好什么，心中放宽一点，心中放宽一点。我每次想到要跟怨憎会见面的人呢，要见面呢，那天就吃不下饭，就吃不下饭，然后就开始拉肚子，不容易。爱别离苦，和所爱者分离所生的苦，也有五种相貌。第一个，不与彼会生愁恼故，跟所爱的人分开，不能够相会，心中就升起愁恼，这是爱别离苦，第一苦。第二个，由此因缘生怨叹故，你跟你这个爱所爱的人分离了，你心中有了怨恨，口中就会叹息，这就是个口业了。前面第一个就意业，心中生了愁恼是意业，这个生怨叹苦就是有了口业。第三个爱别离苦呢，就是由此因缘生扰恼故，这是生业，因为爱别离，所以呢影响了你的身体呢，身体也就感觉不适。不要哭得太厉害了，头昏眼花，这些身体就不适人。第四个，念彼众德思念因缘意热恼故，见不着面，心中想念你所爱人的好处，人就是这样子，见面的时候可能要吵架，见不到的时候坏处想不起来，就想到他的好处， 啊，多好啊，他 多好， 想着这个让那个火就烧你的心呐、啊，啊，火在烧，烧你的心，你的烦恼就烧你的心，所以叫做念彼众德，思念因缘，易热恼故。哎，就想到以前当兵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第五个，因受用等有所缺故。啊，跟所爱的人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互相受用而欢乐啊。譬如说，大家一起唱卡拉 OK 啊，唱得很高兴，在一起唱啊，一起跳舞，种种。现在分离了，分离了就没有这种欢乐了。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共同享受这种欢乐了。所以呢，叫做这种受用就有所缺，你就不再能享用这种欢乐了。这是爱别离苦的五种相貌。嗯，那么再解释求不得苦啊，求不得苦呢？所希求的东西呢，虽然你用了很多的功力啊，很努力，但是还是不能得到，它也有五种相貌啊，跟爱别离苦的相貌是相同的。第一个，所求不得生愁恼故，你想要得到，然后呢用了功力得不到，求不到，心里愁恼啊，这是意念意业。第二个，由此因了，得不到了就开始跟人诉苦了，哎呀，得不到啊，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解释一大堆，心中就有了怨叹。好，第三个，由此因缘生扰恼故啊，因为得不到呢，又想呢，身体就不适了啊，产生身体上的病变，啊，生扰恼故。第四个，念彼众德，思念因缘，易热恼故，因为求不到，你就去想他的种种可爱处，越想越可爱，始终想念呢，这个烦恼就像火烧心一样，啊，这样子的苦。第五个，因受用等有所缺故，你得不到，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东西给你的快乐，好，所以缺乏受用乐，这个是求不得苦的五种相貌。这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那这七种苦都是属于不可爱行的苦。好，所以说如是且由不可爱行去入苦行，好，由此来观察不可爱行，来去入苦行。所以由无常行观察苦地以后，又要由无常性知有生苦。啊，有了生苦以后，就有老病死苦、跟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从这七苦的观察，就可以从苦行进入苦圣地的悟解。如是行者，于能随顺苦受诸行及苦受中，由不可爱行去入苦苦。这个是说明呢，由不可爱行的观察，可以悟入苦行中的苦苦。如是行者，就是这个修行的人呢，修苦行的人呢，修观察苦行的人。于能随顺苦受诸行及苦受中，哦，有了能够随顺升起苦受的诸行，才会有苦受的升起。好，哦，所以就从这个苦受诸行及他所引申的苦受中呢，去随顺观察，哦，这个不可爱行。所以说由不可爱行去入苦苦，苦受，苦受一定要什么生住故苦，它要升起来了，你才会感觉苦。所以它升起来的那一刹那，安住在里面的时候，让你有苦受。所以只要苦受升起安住的刹那，你就会感受到他的苦，他的自性就是不可爱的，好，苦苦他本身就是不可爱的。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呢，就能够了知呢，生老病死等是苦苦，好，这种不可爱的苦行本身就是苦，所以叫做苦苦。好，这是由第一行不可爱行呢去入苦苦。第二个解释劫富行，第二项是由劫富行呢，从坏苦来观察这个苦地。如是富于有漏有取，能顺苦乐受一切运中，由劫富行去入苦行。有漏有取是形容五蕴啊，杂染的色受想行是五蕴呢，又称为五取蕴啊。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东西抓紧在手中拿过来，叫做取。你对这个念太爱了，爱到最后你要把它一定要拿过来，你对它产生这么强的执着，叫做取。所以由爱而生取，生起这样的执着。一切第四地论第八十八卷说，又有一项杂染因缘增上力故，建立取运。好，所以当知取运为是有漏，也就说明我们凡夫的无取运是由烦恼杂染为增上而引生的。所以烦恼就是取，所以取名为取运。好，有了五运以后，又依这五运的生命去取着烦恼。好，五运由烦恼而生， 生起来以后又去取着烦恼，由蕴生取，所以也名取蕴，所以用什么有取来形容五蕴，所以叫做有漏有取，能顺乐受一切蕴中。好，说明在劫富行讨论诸行的时候呢，是能在五蕴生命体中随顺升起乐为觉受的有为法，由劫富行去入苦行。Okay。问我们提出一个疑问，说前面不可爱行的苦是能引生苦受而说苦，但是现在乐受应该很乐啊，乐受现行的应该是快乐的，为什么要说它是苦呢？所以他回答呢，就说由劫富行去入苦行。于劫第八卷呢解释什么叫劫，劫富行的劫是什么意思，劫就是呢能和苦，故名为劫。就虽然它是乐受，但是它能令你将来跟苦结合，所以叫做劫，所以叫做劫富行的劫。啊，杂记论第六卷也讲说呢，富有持者不厌三界，也就是说有了乐受以后呢，你就不会厌离三界，你厌离三界才会什么想要解脱吧，你现在有了乐以后呢，你就不会厌离三界，你不厌离三界呢，由此辗转不善现行，善不现行，你不厌离三界以后呢，你就有烦恼，这三界中呢就是烦恼嘛，跟烦恼俱行，有烦恼俱行的时候呢，你就会做什么不善行，那么善行就会不做，所以乐受的时候有烦恼生心所俱行呢，就会引发不善法的现行，善法不现行，也就种下了未来的苦的因，种了未来的苦因，那么以后就要得到苦果，这个就是劫，也由此去入苦行，所以劫就是能够帮你跟未来的苦相结合住，能和苦故谓之劫，让你不厌离三界。第二个解释什么叫富，于邪师地论第八卷讲什么叫做富呢，令于善行不随所欲，故名为富，也就是你在乐受的想这个乐受的时候呢，有烦恼俱行，你在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候呢，有好事情呢，你就不会想去做了，你就只是在享受这个乐，他就把你绑住了，这个乐受把你绑住，让你不去做善事，你不做善事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去做恶事情，所以他把你缚住，不让你去做善事，你不做善事以后就不会再得到什么乐受了。经中也讲到这个第四天，第四天他很大的福报，他每次也来见佛闻法，可是呢见佛闻法以后他一回头就忘光了，就去享受乐了，就去享受乐，就开始享受这个天上的乐，就把佛法忘光了，这个就是富。你现在听佛见佛闻法觉得很好，可是呢你一转身就忘光，一享受乐就把这些佛法都忘光，想要解脱之就忘光了，就帮你富住了，这个乐受很厉害的，苦受啊还容易，那乐受啊这杀人不见血啊，很厉害的。所以说由劫富行去入苦行，主要是我们凡夫的乐受不清净，有烦恼故，所以呢会让我们不做善法，做不善法，种下苦因，以后呢就会受到苦果，所以称为劫富行。所以者何？以于爱等劫处生爱等劫，于贪等富处生贪等富。所以解合就是问出来劫富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以于爱等劫处生爱等劫，爱等劫就是呢，爱等就是有九种劫，只有九劫，这九劫都是心所法，心所法生起来的，必须要有所缘缘，所以你缘虑这个能生爱等劫的所缘缘，就会生起这爱劫，升起这九劫来，那这能生爱等劫的所缘缘就是爱等劫处，这个劫处呢能升起爱等劫，缘虑它就会升起爱等九劫。我们把这九劫介绍一下，第一个就叫爱劫。什么叫爱劫？就是对于三界的贪着，三界生命体的贪着，也就是我们讲的欲爱、色爱、无色爱。这个爱呢是染着相，一个比喻呢就好像如胶漆啊，我们讲如胶似漆，胶跟漆是融合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比喻我们众生爱着这个三界，被三界黏住，跟三界分不开，就是因为这个爱。 分不开，不能厌离。那在三界中呢，就广行不善，不能行诸善，好，招来未来世的苦果，与苦相应。好，这个叫做爱结三界贪。第二个慧结，与有情等乐为损害，好，慧结所系，于慧尽相心不弃舍。就是呢，对于友情呢，你想要起了想要损害他的心啊，起了嗔恚心，慧结所系，于尽慧尽相心不弃舍。这个慧也是很厉害，我们上次讲到了十种小随烦恼里头的有五种是跟慧是跟嗔相应的，哪五种呢？愤恨恼还有什么害还有忌，对不对？愤恨恼害忌。然后我们怎么解释？就是愤就是什么，你碰到不可意的境界升起了什么嗔心，就愤。恨是什么？这个嗔心还不能放掉，境界过去了还要什么结恨不舍，还要去回忆那个境界，还要恨恨不舍，是不是？所以呢会延续的，对于慧的境界你心会延续，你不会放开的。然后呢下面又碰到了嗔恚的境界，新仇旧恨一起来为之恼，是吧？好，等到恼了，恼羞成怒，就要怎么样？就要害人了，就要损害别人了，所以害就起来了。哎，或者是呢看别人不顺眼了，会怕自己受到影响呢，就起了嗔忌心，哎，嫉妒心也就起来了。由此呢广行不善，不行诸善，遭来世苦，与苦相应，叫做慧结。所以慧它会延续的，经常别人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忘掉，但是别人对我们有所伤害我们很难忘掉，我们很难忘掉，都一直保留在那边放到心里头。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什么慧分成了好几种相貌写给你，那你不能忘掉受伤的是谁，而不是那个人，而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心就跟烦恼相应，跟烦恼相应就造了什么新的业力，然后以后就要受到苦果。所以这个叫做慧结。第三个慢结，慢结有七种慢啊，解释一下七种慢。第一个位于下列，第一个叫做慢，解释慢是什么？位于下列，即己为胜，或于相等，即己相等。哎，这个人是比你差，那你看他，哎，他比我差，我比他好，这个就是慢。OK。或者是你们两个相等，你说啊我们两个差不多，这也是慢。最主要他的心他的体性是什么？对内高举，对外凌灭。啊，高举内，这边有个我在这边，哎，我是不错的，然后呢外面他比较差一点，哎，所以呢他比我差，我就说嗯我好他差。哎，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公司在亚利桑那州哈，离那个墨西哥不远。啊，每个周末，我们那个很多同事都是退伍军人哈，他们退伍了以后到我们公司来做事情。那他们都会组成一个行善团体，然后呢，每个周末就去墨西哥去帮忙做善事，啊，去就是募一些东西啊捐给他们啊，然后去帮他们盖房子啊，帮他们清扫啊，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回来就很高兴啊，就跟我们说啊这多好多好啊，墨西哥人多感激我们啊，讲这些事情，对吧？啊，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同事呢就听了听了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 Sam 你是美国人，你去帮助墨西哥人，那我现在问你，你既然这么喜欢帮助墨西哥人，你下一辈子投胎做墨西哥人去帮助墨西哥人好不好？老美说 No No No No No， 我要做美国人去帮助墨西哥人。为什么？这就是慢。他去帮忙是我比你高，你墨西哥是落后的，我美国是什么高的，他是这种心，所以他那个心里是有我慢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要明白你自己，你有没有慢在那边？虽然你比较有钱，但是你有没有慢在那个地方？还要注意这件事情。心高举性，哎，对外凌灭，对内高举，叫做慢。第二个，过慢，位于相等，即己为胜，或于他胜，即己相等。 哎，是不是比慢要超过一些了？我们两个相等，哎，那我就说，哎，我比你好，哎，我比你高。或者是说他实在是比我强，他说其实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是差不多的，嘿，这个叫做过慢。第三个叫做慢过慢，位于圣己，计己为圣，这就更过分了。别人明明比你好，你就要跟他说其实我比他好的，他没什么了不起，我比他好，啊，这个叫做慢过慢。第四个，我慢于无取运等随官职，我或我所由我见而生慢，好，高举为信。我慢刚刚讲慢的时候讲他的形象，这个我慢就讲他怎么来，是从我所我见撒利也见我见而生起来的这个慢心，哎，所以说三果圣人还有我慢，因为他还没成阿罗汉，还有慢心在那边，他会觉得他比我们厉害，这个时候就有慢心存在，当然是很细微的，哎。第五个，真上慢位于未得上圣正法，既己已得上圣正法，你没有得初禅，认为自己已经是初禅了；没有得出果，认为自己已经出果了。对于这种圣法呢，你认为自己得到了，实在是没有得到，这个叫真上慢，啊，真上慢。第六个，下列慢就叫悲慢，于他多分圣，既己少分劣，啊，你也承认他是比我高，但是呢，他其实比你高很多，你说其实也没输他多少。也没输他多少，这个叫做什么悲慢。好，第七个呢叫做邪慢，己实无德，即己有德，你没有这样的德恨，但是你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德恨，好，叫做邪慢。这个跟真上慢不太一样，真上慢是对于上圣圣法讲，邪慢是对一般的德恨来讲。慢解所系，为慢所制服，自高自举，凌灭他人，于我所不能了之，指我所广行不善，不行诸善，遭为灾遭来世苦，与苦相应。因为你被这个慢截住，啊，被慢制服了，你自己认为高，啊，你凌灭他人，对于我所呢就不能够了之了，执着有我所的话呢，就会做不善的事情，那未来世就要得到苦果。嘿，这个就是慢截。那么第四个呢是无明劫，无明劫就是对三界没有智慧，啊，对三界没有智慧，因为他以染污无知为体，对三界没有智慧，不能了解三界的真相，好，所以无知，对于苦法苦因不能了知，广行不善，不行诸善，好，那就招来世苦，与苦相应，哎，这个是无明，由无明跟未来相结起来，跟未来的苦果相结合。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那么，请问有什么问题？今天的应该比较简单嘛，比上次的简单多了。哎，下面都蛮简单的。嗯，但是上一次的你要回去再多听几次，再多想一想，因为刹那无常这个观念，灭坏无常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你观无常没有观到灭坏无常的话，你的无常观是不及格的，你的无常观是不及格的，也就是说你去参加到他的那个毗婆舍挪的修行，你不曾从那边观察到你心的变异是刹那生灭的，然后呢刹那生灭也不存在，也不实存在的时候，你不能观察到这个地方，你那个是不能证圣道的，那样子的话顶多就是修持，修止的话还不是完全修止，顶多到未到地定，连初禅都到不了，所以你要去多思维刹那生灭，灭坏无常，那这个到最后又会牵扯到跟什么呢，跟空观，跟这个无我观相应，所以说为什么说无常故苦，好，阿含经里讲你能够有无常观的人就能够做无我观，为什么？因为刹那无常你能够观，能够了解这个，你到时候就能行无我观，既然刹那无常就没有一个什么实存的个体存在，你就可以做空观，做无我观，那么这样就能证入圣道，啊，阿含经里有讲这个文，好，文我下次可以把它引过来，可以引过来，但有这个文存在， 所以无常观是一个观，是一个什么起点？因为它可以什么？可以现见，从变异无常，然后呢，你能够从这边你可以增强你的力量，增强你的信心，然后你可以从这边去推理，从比量观察到灭坏无常，到比量的灭坏无常，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修毗婆舍罗，在定中可以修观，由此而进入到无我观，而能够灭除这个妄执。其实我们对峙的就是什么？菩提在对峙什么？就是常乐我净嘛，四种颠倒嘛，是不是？所以无常观就是对峙什么？常见呢？就是常颠倒。但是你不观察到刹那无常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对峙到真正的对峙常颠倒。所以一定要注意在那个地方，他的分析，他那个两部分的分析是很厉害的，最后连大自在天他也把你否定掉，也就是说能够有常法生无常法的观念也给你破掉，所以呢一切法无常，但是不离什么？不离原成实性，不离无为法，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深入，那大家要在这边好多思维，这样才能够增强你这个以后做官的力量，要不然你在那边观什么？坐到那边休止观，你观什么？你没有东西可以观了、啊。所以就要从自教量、现见量、比量，到最后修的时候，其实是用比量，而不再是现见量。我们现在讲这个现见量是属于世间现见量。那你由自教量、世间的现见量跟比量，最后引发的时候是引发什么？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是引发什么？引发出世间限量，最后引发的也是限量，是出世间限量。这个时候你见到什么？真如法性，真如理体。所以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你说你都不学就可以啊？都要靠身体的觉受，差太多了，差太远了。所以佛法不学，你不知道它的深入度，你不知道怎么依止他来做修行，一定要仔细的学习，要不然错到哪里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他帮你调调身体，他跟你讲这些话，是在修行过程中出现的一部分，但是只是在这个阶段而已，还没入，算入门了，但是还没到紧要的地方，还在文思会上面这个地方。所以要在这边多用功。好，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请问师父哈，以前常常听到长老在讲这个，就是刹那生灭的时候哈，讲到说，比如说一个人在骂我们的时候，那他的声音就过去了，然后这个骂的人也在变化，我也在变化，都刹那变化，所以骂者也不可得，被骂者也不可得，中间被骂的话也是音声就过去就不可得，这个是可以用灭坏行来想象，不是来想象，来推比、哦、但是就以前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有个感觉是，但是当下的感受的确是不舒服，被骂的不舒服，那我们是经由这样的观察之后，是真的能够对峙这一种，就是心里面的这种嗔心，这个过程我是觉得有点微妙哈。不晓得师父有没有能不能够讲一下这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师父还没在这方面的开始。 这可以谈一谈哈，但是个人修行经验呢，最好不要讲太多。哈哈，这个。他讲这个方法是有它的作用在，这种是对峙型，就是你讲这个方法，它是对峙某一种烦恼。那我讲一个，就讲修不净观好了，好，用修不净观来讲，它是有作用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最面对这个欲界最厉害的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欲。那欲里头呢，欲有很多种嘛， 购买东西购物欲，对吧？吃饭食欲，对，男女之间的欲，好，这些欲有这么多种，男女之间的欲是最强的。好，看读那个古拉格群岛里头，这么冷的地方，中间男女之间分开住，然后中间隔着铁丝网，这么冷的地方，啊，还有人怀孕，啊，你就知道，还有人这个士兵在里面监视哦，这个俄国的集中营，还有人怀孕，你就想想看。这种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男女的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那你修不进观的时候呢，它就有对峙的力量，啊，它就有对峙的力量存在。所以你不进观修得好的时候呢，它不但说你对就是男女之间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想要就是做事情的感觉，你看到他不会有那种感觉之外呢，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生理现象都会改变。哎，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生理现象，比如你每个月会有一些状态，啊，荷尔蒙的分泌会产生一些身体上的变化，你要修得好的时候，连那些变化都会停止，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心，你的身体就随之变化。所以你修观的时候，它有对峙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作用。从心理的作用呢，影响你的身体，也影响你的生理，它会有这个作用。但你不修了，不修停下来了，好，然后你又去接触那些境界，要经常在外面跑，好，然后过一阵子它又恢复了，又起来了，好，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所以对峙性的法修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有这样作用存在的。但是呢，你要坚持，你不是修两天就说哦，要有什么现象出现，什么现象出现，没有的，要坚持一段时间。好，说你专心修的话，100天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出现，可能还不是很显著。好，但是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做个5天没效果出现就不做了。啊，现在都是素食主义嘛。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经常做不净观，好，经常在这边做那个思维，不净的思维，哎，然后等到你要碰到的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就一张皮包的东西嘛，好，薄皮肤不净嘛，它好看也不过就那张脸皮嘛，是吧？然后再想一想，那个脸皮上面不都是洞吗？对不对？它要是不刮的话，还有毛嘞。所以想想也蛮恶心的，是吧？那鼻子里还有鼻毛吗？那他要是牙齿不刷的话，脏臭。你说接吻有什么好处？臭得要命，对不对？他连说不定吃大蒜也会说不定，牙齿没刷干净不是细菌吗？对不对？然后里面有连接的是内脏，所以实际上来讲，你这个不净观你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一见到它就会起来。你那个它不是说我起来了它然后再对峙它，而是说它到最后让你根本那个东西不起来，根本你看它就直接就扶住了，哎，你没有那个欲念起来，会有这样的作用在。哎，不过应该要修，可是居士修了的话会有点问题，就是你太太可能会抗议，啊，先生修的话，太太可能就不高兴。实际上就是这样，你修了，你的欲的生活就会断掉，因为你荷尔蒙就改变了，心改变了，身体就改变了。所以应该要修，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处理。不净观的力量是很大的，应该要修不净观。我们出家人更应该要修，更应该要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请问法师，我们今天所上的这个别离行、法性行、和慧行，这是在三种量当中的一个。哪一种量？ 还有刚才提的那个不净观，有种种的，比如酒想，那这些可能我们也是知道有这个事情，可是，那我们在修的时候，那个是依着什么量，那么去做观察这样，那谢谢。 刚刚讲到这个分离心呢，法性心、和慧心呢，它也有限量的地方哈，也可以观察有限量，也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他产生这样子的状态。好，比如你的朋友啊，他这个分离心，他本来是会长啊，现在会长不做了啊，由别人来做会长了。那么你观察到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属于限量。那你可以去想这件事情，我们世间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啊。那你想这种事情，从做主的事情呢，然后呢，那这方面呢就属于比量了，啊，所以呢，它有限量也有比量的存在。那么法性行的话呢，它既然没有发生，就是你在推论这件事情，那就是属于比量，啊，由自教量的比而推出比量来。那和慧行的话呢，是现在就什么就发生了，所以呢，它可以有限量，也可以有比量，啊，这样子。那么这是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呢，讲到不净观的九想观哈，也可以用限量，也可以用自教量的比量来推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其实在印度的时候方便一点，因为印度人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叫淡泊路，有人死了以后放到这个树林里头去，然后呢让那边让它腐烂啊，然后它让它灭坏掉。那我们这边不是啊，我们的风俗习惯不是这样子，你又不可能说把别人坟墓挖开来看啊，所以呢我们就比较难一点，就只好依照圣教量的话来想，或者依照图画来推想啊，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别的动物的内脏来做推想啊，这样这些都属于比量。哎，可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啊，去限量看一看也是好啊，限量看看也是好，但是呢到最后你在修的时候还是以比量为主啊。那么修不净观有一个重点，不是说你把那个相貌显现出来就是了，那不是这样子，是说你相貌显现出来之后，你思维完以后，你要知道，你要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是不净的，这个才叫不净观，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佛事的时候就发生过有这种事情啊，有的人去强奸尸体啊，尸体都烂掉了，那为什么强奸尸体？因为他认为那是净的，好，所以后来有立这个戒，所以他认为尸体是净的，他才会做这种事情嘛。所以你一定要从这边推论出来，九想观以后你要推论出来这些是不净的，好，那再从外部净再推论说我本身也有这种法性存在，对吧？我也会死，我也会膨胀，我也会臭烂，也会浓烂，也会血涂，对吧？也会变成变刺，最后变成白骨，也会最后什么散灭。然后再推论到自己的身上，那知道这一切不净，然后我自身也是不净的，所以外面的众生不净，我自身也不净。好，由此进入不净观的想那个比量的这个推论。好，可是等到你的如果是在等到它成就以后，你到禅定当中的时候显现出来，这就属于限量了，因为禅定是限量，你在禅定中显现这个相貌出来的时候就属于限量了，所以它又不一样。所以你说它属于哪一种量，它实际上就是说它有在不同的阶段，它就属于不同的量存在。一开始但是一开始的依照自教量好，然后最好是能够有现见量来，因为现见量它能够帮助你学习啊，现见量它能够增强你的什么信力啊，你的相信可以增强，信心念力或你的善根可以增强。那但是比量到最后一定是比量最重要，因为你修止观的时候完全是用比量，前五识不作用了嘛，是吧？可是在定中你把那个相显现出来之后，又属于现量，它那个力量就强啊。请讲。请讲，没有关系。 那请问这，有物不净，这个物生不净而不物无常的吗？ 或是说物不尽一定物无常嘛？ 物不尽一定物无常吗？ 嗯， 应该不是吧？ 那他是只取那个不尽，把这个不尽， 不尽是对，不尽观是对治欲， 对治欲是。 好，他对治我们的欲， 把色当 成 是。 可是你如果到了不尽观修到最后的时候，他不是散灭吗？ 嗯 哼，散灭了以后呢，你又散灭想之后，他的风大风吹起来以后，你这个整个灰变成这个灰了嘛？灰都飘散了以后，然后你可以进入无我想的话，进入无常无我想的话，那就可以对治我们的妄执我执。所以到最后要进一步，很多都可以这样子。比如你修那个数息观也可以啊，数息观到最后十六圣行的时候，它也可以对治啊。它跳进去的时候，它最后也是对治什么？这个息本身是无常的，然后进入无我观也可以。但是你最后要进入无我观，要对治那个，因为你要对治它嘛，我执的对治，我所对治，所以最后要进去。但这些是前面的方便。方便的时候呢，对治你的欲，你比较容易成就禅定，你比较容易修此观，也是有这样子的作用在。阿弥陀佛。 再请教一个问题啊，就第八页这边，刚师父讲到说，于无常行得决定矣，从此无间去入苦行哈。这个是有个，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无常行要得决定的话哈，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形象出现哈？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已经得决定了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是不是我们要先对无常行得决定，才去对苦行做观察？还是某种根性的人，他可能对苦行比较容易观察，也可以先观察苦行，再观察无常行？这是两个问题。 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无常行得定决定的话，会有什么相貌让你知道说你得无常行决定？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层次的不同啊。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是所谓的决定呢，只是一个量而已，就是说你感觉到说啊，的确是无常，你接受这件事情了。但是你继续休息的时候，这个信念会更加强，那你从这边可以得到决定。但这个决定呢，是可以再更深入的。真正得到决定呢，要成圣道，啊，真正得到决定要成圣道，所以这个讲的无常行得决定矣呢，只是讲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自己心里认可这件事情了，啊，是这件事情。那么从无常行去入苦行呢，好，你说那能不能从苦行去无常行呢？是不是可以同时观呢？也可以同时观，也就是说你从无常行这样观察了以后呢，你可以再随顺的进入苦行，就是说观察也是可以。你也可以呢做分段性的，先把无常关了以后呢再去入苦行也是可以。哎，这个方法很多种，但是呢最后你要得出那个结论来。哎，就你观察到无常行，你要观察到灭坏无常，知道刹那生灭无常，然后呢刹那生灭也不可得。 OK，啊，苦行的时候呢是要让你什么对这个世间的什么乐跟不净能够什么颠倒，能够改正过来，啊，是这样子，所以都可以观，可以同时观也可以，那也可以分段观，啊，你要先观苦也可以，要产生效果就是了，啊，好，阿弥陀佛，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